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家政就找管家帮，月嫂、育婴师、保姆、保洁，咨询电话95081管家帮。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老爸，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本栏目由化为鲜胶囊特约播出。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跟大家话养生说健康。我们的嘉宾呢是贺云主任。贺主任你好。 嗯，赵老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嗯，作为老年人，尤其是高龄的老年人哈， 嗯， 他们特别害怕就是脑萎缩，因为大家可能感觉到如果脑萎缩了的话呢，离这个老年性的痴呆就不远了。 嗯， 那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来聊一聊哈，就是脑萎缩会引起什么样的疾病，那么造成脑萎缩的原因是什么，如何来解决哈。 嗯， 那首先呢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出现了脑萎缩的话，是不是一定就是得这个老年性的痴呆呢？ 有了脑萎缩哈，他肯定会有痴呆的一系列的症状发生哈。我们先来谈一下什么是脑萎缩哈。脑萎缩它分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的原因是生理性的萎缩。赵老师，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大脑想象成一个核桃仁儿。 嗯，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啊，这个新鲜的核桃仁儿非常饱满，水分特别充足，是吧？而且这个核桃仁上面那层皮儿都可以扒下来，对吧？这是我们年轻时候的大脑，婴儿时期、青年时期的大脑。那么，随着这个核桃放的时间长一点的时候，这个核桃仁它是不是水分慢慢它就 慢慢就干了， 就干了，水分就丢失了，可能外面那层皮儿就扒不下来了。但是这个时候的核桃依然是丰满的啊，这核桃肉依然是丰满的。那这个时候呢，可能我们就是一个中年人的大脑。那么再往后面走，如果这个核桃放了3年5年甚至是10年8年，大家想象一下，那个核桃仁是不是很干瘪了，已经萎缩的那个好像抽味的很厉害了，对吧？这个呢可能就是我们老年时期的大脑。但是我们讲的这个核桃仁它逐步由那个很丰满的变成了一个抽味的一个萎缩一个状态的这个核桃仁呢，它是时间长了，那么我们人随着年龄的增长的时候，只不过是一个生理性的衰老，这个给我们带来的这种危害是比较小的。还有一种问题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人有脑动脉硬化，对吧？那这个脑动脉硬化呢，可能由高血压引起，可能由高血糖引起，可能由高血脂症引起，对吧？有等等的一些代谢综合征引起了脑动脉硬化。这个脑动脉硬化引起的这个脑萎缩，它是一个急性的，就是我们本身这个大脑呢是一个很丰满的一个核桃仁，突然一下在短时间内就变成了一个像放了10年8年的很抽味的那个核桃仁，变成那个样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就回到赵老师您刚才提的那个问题，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就是这个时候病理性的脑萎缩，我们听众朋友会有什么样的表现？这个时候呢会有记忆力障碍、情感障碍、性格行为的改变、 智能减退为主要特征的一系列的病理改变。那么这个时候呢，听众朋友会有记忆力的下降，会有头晕、头疼、健忘、失眠，会有听力的下降。听力的下降的同时呢，会伴发耳鸣、耳聋、幻听、幻觉。同时呢，我们这个听众朋友由于脑萎缩呢，还会造成生活兴趣的衰减，甚至是很大的一个减退。同时会有智力的减退，会有反应的迟钝，会有注意力的不集中，还会有思维能力、判断能力的减弱。那么在这个病变的基础之上，如果我们还是没有很好的改善我们的脑萎缩，改善我们的脑功能的时候呢，哎，再进一步发展呢，就会出现智能的缺损和精神障碍。这个时候，而且这个智能的缺损和这个精神的障碍会逐步的加重。这个时候会有什么样的症状出现了呢？周老师，会有计算能力、理解能力、辨识能力、定位力、定向力等等，这些能力都发生减退，最后就发生了痴呆。 嗯， 哎，这个时候呢，也许这个病患呢，他会有妄想，会有幻觉，会有人格的改变，比如说不顾羞耻啊，比如说不讲卫生啊，比如说动作的笨拙呀，到最后还会有这种生活的不能自理，还会瘫痪在床上。 嗯，那么看来这个脑萎缩最后的发展趋势呢，跟老年性的痴呆还是有一定关联的。 嗯 啊，那么说到这儿呢，可能有些朋友就说了啊，那这个脑萎缩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嗯， 我知道了原因，我就能够很好的预防它了。 对，脑萎缩引起的原因就是脑动脉硬化。 嗯， 哎，我们为什么发生脑动脉硬化了呢？再往前面推就是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等等的，就是我们现在人高发的代谢综合征。哎，那么听众朋友理解了脑萎缩是由脑动脉硬化引起来的，脑动脉硬化是由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引起来的。哎，那这个时候呢，再倒过来看，哎，我们呢控制血压很关键，控制血脂很关键，控制血糖很关键，对吧？那么我们跟这个脑萎缩最最关系密切的是高血压。哎，高血压、脑动脉硬化、脑软化、脑萎缩，这是我们内科医生啊常说的一个口头禅。您看这个神内的医生啊，查房、查完房、写病历，然后最后交代病情的时候，就会说这个病患是高血压、脑动脉硬化、脑萎缩、脑软化，哎，然后呢就会说他有一系列等等等等的这些症状。所以呢，我们有我刚才谈到的这一系列的症状的情况下，比如说记忆力的下降，比如说头晕、头疼、失眠、健忘，对吧？哎，听力的下降，哎，耳聋、耳鸣，对吧？还有这种幻听，哎，等等的这些情况，包括自己总觉得心烦，对生活当中的任何事情都不感兴趣。比如说别人说，哎呀，我们去旅游吧，挺好的一件事儿，他就觉得不想去，没兴致。然后坐在家里吧，越想生活越无趣，然后就觉得，哎呦，老了，不活了算了，对吧？哎，这种呢，实际是我们大脑功能下降的一种改变。那么等等的这些都由高血压、脑动脉硬化引起。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首先一点一定要记住，降压抗动脉硬化。实际这个范畴的疾病呢，在中医里面讲啊，它属于气滞血瘀这一类的疾病。哎，我们现在西医讲的脑血管疾病，中医叫什么呀？中医叫做血瘀症。这个血瘀症呢，会让人思维能力下降、判断能力下降、记忆力下降。 那么在宋朝的时候，宋太祖赵匡胤他是要料理朝政的。你想啊，皇上要料理朝政，他一定是思维要很敏捷的，判断能力要很强的。那非常非常不幸，这个赵匡胤呢，他就得上了这个血瘀症，就是现在我们讲的高血压脑动脉硬化脑萎缩。所以这种情况下呢，他再料理起朝政来，他就会有很多障碍。那么当然群臣百官就说，哎呦，皇上得病了，一定要给治好啊。这个时候太医院所有的人把这个他们能想到的药也好，方剂也好，甚至是等等的一些手段也好用上了，但是宋太祖的这个病就是不见好转。那么这种情况下如何办呢？哎，有一个人就提出来了，说民间有一个名医，这个名医呢叫雅祥。雅祥啊，他是他的祖代是世代都是行医的，而且他在民间非常非常的有名气哈。这个太医院就说，能不能让他来试一下哈，哎，对我们这个宋太祖的这个疾病嘛，啊，说是让这个雅祥来试一试。那么这个时候其实群臣百官都已经很无奈了，就让雅祥来一试呗。雅祥来了，来了以后呢，你想这个中药啊，杜仲跟三七，三七可以活血化瘀，对吧？我们说的这个脑血管疾病，高血压脑动脉硬化脑萎缩，它就是脑血管的一个淤堵嘛。哎，所以这种活血化瘀疏通脑血管是很重要的一个手段，对吧？所以这个三七杜仲它就有非常好的疏通血管的作用。但是这个三七杜仲一定要用地道药材。哎，大家都知道云南的三七是非常非常好的，对吧？哎，那么这个雅祥呢，不仅仅用的这个杜仲三七是地道的药材，另外呢他还有他自己的一套这个中药的炮制方法啊，在当时叫做21天的水沉熬制的一个方法。另外他给他的这个方剂里面还配了4味的辅助的药物，丹参、葛根、昆布、地黄。哎，您像这个丹参啊，它不仅仅是可以扩张脑血管，还可以扩张心血管。有脑血管疾病的人，很多人他同时伴随有心血管方面的问题哈。他高血压的同时，不仅仅他有头晕啊、头疼啊、耳鸣啊、失眠呀，他还有这个胸闷、气短、心慌、四肢乏力、全身没劲儿啊这样的症状。所以呢，这个时候他的辅药里面的那个丹参都会起到很好的作用。可能还有一部分人的这个脑血管疾病呢，它跟糖尿病、高血糖有关系。大家都知道葛根这一味药对于糖尿病的病人有很好的作用。哎，所以他的这个方剂呢，主方呢是非常的科学的，而且他又有一个非常好的炮制的方法。没有想到啊，张老师，就是这么一剂活血化瘀方，就使得这个宋太祖赵匡胤疾病好起来了。哎，他的这种头晕、头疼、耳鸣、失眠，哎，整个的这种认知能力的下降、思维能力的下降，整个的这个状态全部被改善了。哎呀，所以这个时候就群臣百官非常高兴啊，宋太祖也非常高兴，就把这个雅祥当时就把他升官了，把他升成什么太医院判，就是太医院的最高的一个职位啊，叫太医院判。那相当于我们现代人的什么职务呢？相当于我们现代的卫计委的主任这样一个职务了啊，就是我们医疗领域里面的最高的一个职位了。那过去呢，给皇上看病的是太医嘛，那太医院就是最高的一个医疗单位了。最高的一个医疗单位的这么样的一个领导，那就是医疗界啊，相当于是最高的一个职位的头号的这么一个领导了。但是后来雅祥这个人呢，他还是辞官回家了。他认为我的这个医术呢应该更多的为百姓服务。后来他就 写了两部那个医学的专著啊，然后把他的这个方剂呢也记录到他的这个医学专著里面了。实际我们现代人呢也可以应用这一剂，我们中医上讲的活血化瘀改善脑血管疾病的这么一个方剂。那么这个方剂呢，听众朋友记住啊，有这么几味药啊，主要的呢是两味药，是三七和杜仲，辅助的呢是四味药，葛根、地黄、丹参和昆布啊。另外呢就是说要用它的这个21天的这个沉降熬制的这么一个方法啊，对于我们脑血管疾病，中医讲的这种气滞血瘀形成的这个由高血压引起的脑动脉硬化引起的脑萎缩啊、脑软化这样的一种疾病呢，有很好的改善这样的作用。同时呢我们说的这个三七也好，杜仲也好，它还有非常好的稳压降压的作用。因为我们刚才说了，我们讲的脑萎缩这一系列疾病跟高血压的关系非常非常密切。高血压不仅仅可以造成我们慢性的脑血管的堵塞损伤，造成我们慢性的缺血缺氧，高血压还有一个最最关键的问题呢，它可以造成我们脑卒中的急性的发作。那脑卒中的急性发作呢，这个时候呢就可以造成急性的一个脑萎缩。那么大脑组织的这种缺血缺氧造成的这种脑萎缩，就是大脑里面无论是蛋白质也好，水分也好，大量的一个丢失啊，这个时候呢会造成脑组织的这个我们脑室的变大，脑沟的变宽啊，这样的脑细胞的死亡，那这个时候脑功能一定会下降的。那么我们的脑功能下降，听众朋友呢就会有一系列的症状，包括记忆力的减退呀，头晕、头疼、健忘、失眠、听力的障碍，对吧？同时呢会有这种智能的减退、反应的迟钝、注意力的不集中、思维判断能力的下降，对吧？以及我们说严重情况下的记忆、理解、辨识、定位、定向能力的下降，对吧？最后呢发展成为一个严重的痴呆、动作笨拙、肢体瘫痪，对吧？所以这个呢都跟我们的高血压、脑动脉硬化是有关系的。那么用这款我们说的三七杜仲为主药，葛根、地黄、昆布、丹参为辅药的这个活血化瘀稳压的这么一个重要的方剂，是可以起到很好的作用的。 确实听您这个讲解的话呢，感觉到以高血压为首的脑血管疾病如果长期存在而且控制不好的话，就会造成呢脑动脉硬化。那么脑动脉硬化如果长期存在的话呢，就很有可能呢造成脑萎缩。 对。 那么如果有脑萎缩的话呢，在这个往下发展的话，很有可能就离那个老年痴呆真的不远了。 对 啊，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积极控制自己的病情。那么刚才您推荐的就是这个活血化瘀的这个方剂哈，确实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去试一试哈。那么刚才您提到这个方剂呢有这个三七呀、杜仲啊，另外呢像它的这个陈药，像丹参啊、葛根啊、昆布啊、地黄等等，这些都是中药啊，被誉为呢活血化瘀的方剂哈。如果大家呢想体验一下的话呢，目前呢正有一个机会，早晨8:30之后您赶快拨打电话，如果您是前20名听众朋友都可以来体验啊这个活血化瘀的方剂，来感受一下看看到底怎么样，这个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所以呢8:30之后大家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电话呢是8886-4417 8886-4417，另外一部呢是8886-4427 8886-4427。 听众朋友们好，据我国疾病控制中心的调查报告显示，截至2010年，我国高血压患者人数已经超过了2亿，同时还在以每年1000万的数量在增加。我国每年300多万因心脑血管疾病死亡的人群中，50%与高血压有关。高血压是一个很容易让我们忽略